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、漆面被划伤、漆面被腐蚀？ XPEL 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，处女座施工标准，极致的工艺技术。 地址：北京朝阳区金港汽车公园 F 区北京易车威 XPEL 旗舰店，电话153-1317-5888 153-1317-5888。 建筑资质代办招创元天成，工商注册代办还招创元天成。创元天成建筑企业一站式服务专家，让您省时省力省心。服务热线400-9966-236，400-9966-236。 2018北京秋季房展会于9月13号到16号在北京展览馆举办，汇聚近300个北京及环京地产、旅居地产、海外地产、养老地产项目，到场更有机会抽取东南亚双人体验之旅。 清风未了，天上的风筝哪儿去， 伤痛再继续，别让我真的感觉不

情的主角，是你。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有时天晴，有时雨。一天时候，我会告诉你我爱你，胜过彩虹的美丽。 是你，我的世界从此以后。

dreaming you kiss me, you kiss me. 你害怕爱是一场空，让你猜不到底。 Baby 别太快说放弃， Baby 为了你我愿意， Baby 用尽每一分力气让我抓住你，爱只会随时间更清晰。 12点了，不管你今天在忙什么，我都想邀你放下手边的工作，专心的和我吃一顿中饭。我是 Hebe 田馥甄，而你是我的 My Love。